2019年，我们 Maradio 台长梁锦祥的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揽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古今重要战役一百回，主持梁锦祥、铁男。第二节。嗱，呢位將軍咧就淨係睇個樣已經贏啦，咁唔係扮出嚟，佢真係佢真係盲，真係整盲咗隻眼。咁盲咗隻眼咧就係點樣咧？就係佢未成為將軍之前，即係仲係KFA 之前咧，就嗰陣時都未復國嘅。係喺復國前夕啦，佢 1941年啊， 41年嘅時候咧，咁啊再打緊第一次世界大戰啦。咁佢喺嗰個地方咧就做啲哨兵啊。 聽過佢講仲要做呢個英國佬嘅響度， 響度。咁跟住咧就俾一個法國嘅追擊手咧就，即係佢望緊睇一望遠鏡嘅時候咧，跟住揈一槍埋嚟。咁跟住就即係爆曬眼球啦，爆眼啦。 咁呢場戰役佢叫做出口雙行動啊，叫做其實係。是呢個英國打法國， 英國打法國喺嗰個地方度，咁嗰個地方傳統上咧，英國同法國大家爭嚟爭去噶啦。OK， 咁佢就成一樣嘢話，打完之後咧，對佢嗰個心理上個損傷好大。咁但係咧就，我諗佢呢個係一個天生嘅軍事人才嚟嘅，即係佢唔當兵，我諗冇乜好其他好做噶啦。亦都靚仔啦。咁咧就其中一樣嘢，我諗香港人好值得即係聽一聽嘅。就當其時咧，其實佢哋要即係同呢啲當地嘅阿拉伯人啦，或者所謂巴斯坦人，佢哋去即係鬥爭嘅時候咧，即係好多呢啲猶太人係俾人捉咗嘅，捉咗咁啫。咁佢諗咗個方法好簡單啫喎。咁你捉我10個，唔捉翻你11個。 係啦，咪咁其實即係恐怖主義咯。 係咁咪贏咗就唔恐怖主義啦， 咪一樣啦，即係總之 輸咗就恐怖主義。 即係我立咗國就 OK 啦，你都係我點做啊？咁但係其實佢如果立唔到國，咪一樣俾人話恐怖主義。 係啊係啊，立唔到國就阿蓋達嚟嘅。 係啦，冇分別。 咁所以佢哋係一個即係我諗係好聰明的一樣嘢啦，即係佢亦都唔係純粹咁簡單。好似頭先我哋講話佢哋即純粹靠武力。而係個文宣工作，我哋亦都做得相當之出色嘅。即係你睇全世界，譬如話你咩講，即係呢啲抹黑猶太人啊，咁佢哋一定有人出聲嘅。 唔係，我覺得最震撼係後來揾到希特拉點樣即係屠殺你啲猶太人嘅時候咧，你真係贏咗全世界嗰個同情咧，咁變咗對你個復國呢個有好大幫助嘅。 嗯， 即係嗰600萬人死咧，唔係話即係白死嘅。 唔係，唔應該令到白死，應該講 係啦，唔應該白死， 因為全世界好多大屠殺嘅。 係。 咁但係大家知得幾多啫？譬如呢個阿美尼亞有啦，俾土耳其有啦嚇，新加坡有試過啦，肅清大屠殺啦，俾日本啦嚇，李光耀先生都死啦嚇，而家羅興亞人啦， 係 嘛？你非洲啦，盧旺達啦，係嘛？咁你有冇邊個話即係死咗之後係即係大家可以同佢報仇嘅？係冇嘅， 冇。咁但係用唔係嗰啲係咪嗰啲影出嚟影像咧？見到啲瘦到咧得幾條骨咁都仲未死，得隻眼大大嗰啲咧，可能咪嗰陣時令到嗰啲歐洲人咧嗰種即係 內疚 啊！覺得即係如果佢以前都有份去做呢啲咁嘅嘢噶嘛，咁後來做德國人做到咁絕，咁佢望翻下，其實好似見到自己有份做咁喎。 係啊，嚇！即係所以佢哋有一個所謂呢、這個即係內疚咧對猶太人，咁於是乎咧就喺1948年嗰時候咧經歷立國係嘛，咁其中一個支持以色列復國咧就係蘇聯，咁即係呢個日後再講呢樣嘢，因為我唔想介入嗰、那個即係討論入邊啦，係純粹講佢嗰個戰役嘅。咁呢位仁兄咧就即係由於佢太靚仔啦，亦都贏啦。咁所以原來係界女王嚟嘅呢個， 界女王嚟，咁犀利，咁犀利， 即係又打得，又界得， 又界得。 咁佢仲有另外一樣嘢就咩咧？佢係考古專家嚟嘅。 哇，咁勁！ 嗱，咁你唔好有即係誤解啊，因為咧喺以色列咧好多人都考古嘅。 係咩？ 咁前幾年有個以色列嘅將軍都嚟香港嘅，咁佢嚟唔係講軍事，係講考古。 哦， 嚇，咁嗰個即係考古喺當地咧，係嗰啲所有人嘅業餘興趣嚟。咁佢但係考古得嚟咧，佢又好嘢喎。 係， 佢經常揾到啲古董 喎。 係啊，即係有啲人話佢好似有啲神奇力嘅，即係總之去到個地方去刮一刮，咁啊基本上揾到啲嘢翻嚟。咁唔知啦，即係但係咧，以色列好多其實係搶人啲嘢。 搶人啲嘢， 因為嗰個地方本身好多好多民族留過啲嘢喺度啊， 嗰個源遠流長好多嘢都 係， 即係歷史好悠久嘅地方， 好悠久，所以好容易揾到啲即係嘢咁。但係咧就即係邊係邊啲係算以色列，邊啲係算人哋咧？而家都好多好多 好 多爭拗咁嗱，就佢呢個人咧，嗰個即係戰略嘅思維相當之強勁， 係 啊，咁你可以介紹下啦嚇。 啊，咁話點解話佢即係有呢種咁即係咁特別嘅作戰嘅戰術啊？即係話佢個方略點解會咁有呢咁嘅趨向，即係話會咁樣打法咧？原來話佢當年喺立國之戰嘅時候咧，曾經咧送過一個即係遺體，一個美籍嘅猶太人嘅遺體，即係以色列嘅軍人嚟嘅，咁啊送翻去紐約。咁喺嗰度咧就撞到一個咧就係美國嘅一個兵一個大兵叫包姆，係屬於美軍第37裝甲營嘅士兵嚟嘅。咁呢個人咧就同佢講咗佢即係大家係軍人啦，咁啊傾下自己啲嘢啦。咁佢講咗自己當年咧二戰嘅時候咧，曾經打過一場叫做咧哈密爾堡美軍嘅戰俘營，即係去救一班戰俘。咁呢個戰俘營喺邊度咧？喺前線嘅後邊咧67公里。咁然後呢個包姆嘅方法就係咧繞過曬呢班咁樣嘅戰線，即係前面嘅軍隊去繞過曬，然後直接咧就衝去救嗰班咁樣嘅戰俘。而佢用嘅方法咧，仲係佢哋唔係用咩重武器，因為佢要行得快，要避開人啊嘛。用輕裝甲，咁用咁方法咧就去救，而且佢用嘅方法仲係話咧，佢得三樣嘢啫，就係前進、開炮、撤進。咁樣即係。同埋咧，唔留任何嘢，即係總之一次過要打曬，要令到對方咧，佢覺得你好多嘢，即係我零零白爛，我一啲都唔留啦，有子彈就打，有大炮就打曬，咁咧就真係俾佢救咗啲戰俘出嚟。咁呢個方法咧，同阿達陽個性格咧又好似嘅。咁啊，達陽自己咧都係好中意咧衝到最前，又係好中意咧即係獅子撲兔咁樣嘅，即係會盡全力去打嘅。咁變咗。呢、这、一個包姆呢一場好成功去救戰俘嘅一場咁嘅經驗咧，就令到阿達陽咧就產生咗一個概念啊，就係話我哋好多時咧，我哋唔可因為尤其以色列人講咗啦，我哋唔可以打咩持久戰啊，咩 消耗戰 咩消耗戰啊，咩陣地戰咪咁佢哋要突擊要快，而且咧係要繞過對方嗰個重兵，然後直接咧佢將你軍。咁呢種方法咧就係後來喺第六日戰爭裏邊咧。就完全反映出嚟。 嚇，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大家你都記得好著名嘅咧，就係安達比啦。係，即係成架飛機俾人甩咗佢嘛。 係， 咁跟住就係冇人諗到佢哋會派一隊士兵直情飛去烏干達救翻成架飛機翻嚟。 係啊，仲要係佢仲要不停實驗嘅喎，不停係即係 rehearsal， 即係攞個真機場嗰個試擺到同一樣，然後就不停去重複做，做到係要。完全準確先至去救嗰個厲害喎。 咁你令我諗起就係菲律賓嗰個人質事件咧。係，即係你睇到菲律賓同埋以色列嗰啲就係兩種唔同 兩回事啦，大佬。 係兩種， 你自己睇到菲律賓嗰乜嘢，連槍都揸唔穩，大佬。 係完全兩種民族嚟嘅。係啊，咁所以唔好講下種族主義，係真係有分別嘅。OK， 係嘛？好啦，嗱咁即係譬如話呢位將軍咧就。佢嗰個戰略嗰個思維咧，相當之即係犀利嘅。但係佢有一樣嘢咧，就係成為咗以色列後來嗰個即係基本嘅概念，就先發制人， 係 唔好等人打，係冇得等嘅以色列啊。 佢唔等得添啊，同埋佢唔係同埋，因為佢中意咧，佢認為咧突襲咧係成功嘅關鍵嚟嘅，即係你唔好等人哋部署好先係打。你最好等佢未站好陣腳咧就打，所以其實變咗佢打嗰個資訊戰好緊要嘅。咁所以佢六日戰爭嗰場戰事咧，點解能夠打得咁順利咧？有人話咧就因為係美國提供咗好重要嘅資訊俾佢哋，咁所以咧佢對嗰成個戰場嗰、那個嗰、那個啊、那個佈局啊、那個結構咧，一早已經掌握曬喺手啦。所以佢去到即係佢一出去突擊嘅時候咧，佢完全可以 攻擊所有重點，即係唔會嘥時間打啲無謂地方，一打就打中曬啲關節位，咁就變咗咧對方一早癱瘓啦。 咁你同人同打交相唔相似 啊？一樣，即係同你譬如你同啲大隻佬打啦，係咪？大隻佬咧有時咧又高又大嗰啲咧打極佢都唔痛嘅，咁咧一定要打嗰啲弱點啦。 例如雙袋， 係啦，即係又係個架啦，又係封喉啊、插眼啊、咁啊踢袋啊，呢啲全部都要用嘅。如果唔係咧，又真係咧，你真係嗰啲咁嘅即係斷手啊、斷手指啊呢啲方法一定要用，因為唔係咧，你根本你打唔贏個大隻佬嘅，一定要將個大隻佬一啲最弱嘅地方咧，先將佢打低咗先，令到減低咗佢個戰鬥力先。 即係同埋唔好同佢搏除嘛。 唔搏先搏啊！你搏唔到啦，人哋大隻一除打你暈幾日啊？點搏除？ 你一除我一除咁啊， 唔得嘅， 唔得嘅咁啊。咁但係你大家即係聽落就好似好簡單啦，但係。件事又不是那么简单。因为这个先发制人的概念呢跟政治上有冲突的。即是人家因为打你你打人先那不啱嘛。 以色列就是这样。以色列就从来都不跟你讲这些什么道德什么枷锁的。好像当年呢其实呢他立国之后呢曾经埃及呢在他上游呢想着起个水坝就是大陆那边起个水坝。 起水坝 啦。是啊起个水坝来截人伤。以色列不跟你讲 你一起我就来轰你就来轰炸你。炸到你冇得起啊！點解同你講咗耶穌？即係你如果你而家中國而家咩泰國邊境起水壩，如果嗰個以色列炸 Q 咗你狗世啦，等你起咩？ 咁係咪我哋可以證明一樣嘢？以色列冇左交嘅， 冇肯定冇，肯定冇。同埋佢真係好爽快嘅，佢同埋佢 唔係嗱，應該咁講，以色列係有左交嘅，不過左交死鳩曬啦。 同埋佢一樣嘢，佢就係話。佢唔係好需要其他人嘅 comment 即係唔使話我。 係憂慚畏機嘛？嗱呢個話你，哎呀死啦！又俾人話啦，嗰個又哎呀，喂你做得嘢出嚟做得嘢，使人話你噶啦，你做講邊樣嘢都唔啱噶嘛，係咪啊？你做呢樣嘢一定有呢個話你，啊你做呢樣嘢一定有人話你噶嘛？你如果成日話擔心人話你咧，就唔使做人嘅。咁以色列就做到呢樣嘢啦。 你做唔你香港人都唔得啦，你香港人喐下都講道德高地噶嘛，一陣間有少少做出嚟。哇！會唔會俾人話個道德站就唔好？一陣會唔會話？嘿，我哋咁啊，同佢哋咪一樣？冇所謂嘅，贏就得㗎啦。你都咪同佢一樣啊？你贏唔贏先？你輸咗唔同一樣，咁你輸咗咯。 即係話咧，你有道德高地，不過你輸咗。 係啊，你輸咗咁咪廢嘅啫。都以色列冇一個仔嘅。以色列覺得你唔啱，就算我係唔需要嗰個道德嗰個標準啦。總之你對我有危害咧，我就係會打救你。 我要補充一樣嘅啦，就係佢哋而家又去到呢個高度咧，係經過咗好多苦難啊！ 咪都係二千年咯，大佬。 即係唔係話大家一生出嚟就有呢種咁嘅氣魄，係嘛？係經過咗好多人嘅犧牲啦，嚇，即係卒之都醒覺啊！咁但係佢哋好處就係咧，即係佢哋今日做到呢樣嘢就係、是、以前嘅人嘅犧牲係值得嘅，起碼係值得啦，起碼咁講啦，咁就造就咗咧。咁我哋今日譬如點解我選擇呢個人，就係、是、純粹係因為大洋將軍喺我哋嗰個年代嚟講咧，係一個即係好著名嘅英雄嚟嘅。咁喺二戰之後咧，就由於嗰個戰爭嗰個模式唔同咗，就好難再出產一啲即係好有魅力嘅軍人。咁喺嗰個年代，喺六十年代，其實一個真係相當之有魅力嘅軍人嚟嘅。 同埋佢由細個已經，但係佢十四歲已經當兵嘅咯。係 啊， 十四歲已經當兵嘅咯，跟住就參加咗嗰陣時個哈加納成員啦，即係當時嘅地下組織，即係後來嘅以色列嘅國防嘅核心。咁、 啊、 但係其實咧，即係恐怖組織。係 啊， 但係佢嗰陣時參加就俾英國佬拉咗嘅，咁啊坐咗兩年監。咁、後來咧出嚟咧就係做咗英國佬嘅響度。 嗱咁你聽住啊，坐監又冇問題。 係。 即係爆眼有冇問題？ 冇問題。 咁所以證明一樣嘢就係你夠唔夠硬淨咯？ 係啊， 夠唔夠硬淨咯嚇啊！咁但係咧就由於驕兵必敗啦，佢哋打贏咗六七年之後咧就開始驕傲啦。 係。 咁跟住咧就即係開始就飄下飄下啦。 有啲立啊，即係有啲立啊個人。 有啲立啦。咁所以1973年嗰鑊咧。就輸得即係唔係輸，但 係 贏得係好甘嘅，而且以色列係唔可以咁贏法嘅，因為以色列唔夠人口啊。 係。 即係佢同你一個搏一個咧，係永遠蝕張嘅。 係嗰、那個係贖罪日之戰啊！嗰、那個 贖罪日。咁我哋下一次我哋會講啦。咁但係即係我哋之所以即係我哋要講呢個原因，其實我好希望一樣嘢就係、是，即係香港人係應該好應該學習下，即係去理解以色列嗰個歷史咯。係。即係同埋理解人哋點做人啊？ 嗰種嘢嘅誒，李嘉係點樣建國添？ 咁呢個就即係、就是、我始終覺得咁樣嘅，香港人嘅質素同猶太人都係差咁缺嘅。 即係亞洲人都係差咁缺㗎啦。 即係你真係從嗰、那個譬如鬥志啦、恆心啦、紀律啦， 係 對特別係對自己個要求， 係 其實猶太人有啲似喺呢方面似日本人嘅， 係 譬如你以前講過就係、是。一個日本女仔佢輸咗場仗俾人兜把勝啊！猶太人都係咁樣嘅，但猶太人通常就唔喺譬如話體能方面去做啲嘢，喺智力方面。 唔係佢本身個民族都係聰明嘅、 啊， 如果唔係點會有個咁嘅猶太教影響到後嚟有基督教出現啫？ 係啊，好啦，嗱，我呢知有幾鐘，我下一次翻嚟講就係1967年嗰個六日戰爭嘅緣起啊。